Hello，大家好，又系我哋人民主场 系 啦。 啦，系冯德森。 我系钱宝番钱钱， 系啦，今日10月8号啊，朝头早就落到好大雨啦，甚至乎去到黑色暴雨。 系啊，好似话即系好多地区都呢、這个水浸啊、城啊，咁仲有有个棚架冧咗落嚟， 系 仲 啊， 有 有 一 个 个 棚架冧咗，跟住有个工人，即 系啊个 系 女 女 工 工就意外 死咗 死咗添。 吓 系啦，咁 咁 又 啊。 所以就系啱啱都讲紧啦，即系天文台。即係所以，天文台都係政府管噶嘛。咁天文台都幾有問題嘅，即係呢個政府大家都覺得有問題啦。咁啊，上至即係阿特首，下至呢個天文台咧，都俾我哋係冇乜信心嘅。 咁佢即系之前已经啲人话天文台系受理事力场控制啦，咁而家直头系摆到明就系受呢个咩经商局 係啊，经商局 系个 旗下其实，即系 系咯， 佢就係经商局下边嘅部门嚟嘅。 咁所以就系讲紧系经即系点讲啊？服侍侍奉呢个香港嘅经济为主，天气系呢个 其 其 次 次。 啦，你睇下今日真系朝头早大雨到咁，跟住大家都要逼住要翻工，甚至 系 乎 啊， 有意外，有人受伤，有人死。跟住今日有记者问咧，呢个天文台唔知系助理处长定系阿台长啦，直情 台 就 长， 问佢觉得有冇即系责任啊？成 哇！而家犀利啦，嗰 系 啲 啊，嗰啲 个 官 个 员 官员都识 个个都 得 识 讲 答 嘢 嘢 噶 嘅。 啦，系啦， 你有睇 讲 到 到 嘛？ 九唔搭八。 因为咧，而家呢个世界嘅极端天气嘅影响咧，所以就令到天气咧系更加难以预测。咁啊，所以希望大家咧继续 要 帮 环 手 保， 减碳，竟然系答呢啲问题嘅。 系 啦，所以真系答紧噶。阿妈系个女人嘅，即 系啊， 系 系啊，系啊， 问你做乜嘢要约仪啊？唉，啲阿妈个个都系女人嚟噶啦，咁佢答咗就 系 冇答。 啊，系啊，即系小朋友系要教嘅，咁样答咯，即系 系 完 咯， 全系不知所云嘅，即 咪 系。 咯。 上次啊，林鄭下次天文台嘅台長，甚至乎咁啲 AO 都係嘅，即係啱啱都講過，即係而家個天文台嗰啲都唔係天氣預告嚟，天氣報告嚟嘅啫。 系啊， 黑 系啊。 雨係11点几，咁啊見到根本大家起咗身或者翻咗工嘅都見到根本啲雨，我哋都見到幾大啦，仲話俾你聽黑雨嘅意思係喺度做緊啲乜呢？係咁啊，所以變咗今日法庭其實去到下晝嗰啲呢，就全部都係 停咗， 延期，係啦， 哦， 係啦，即係因為係都啱啱咁啱想講就係2020年7.1遊行，即係上兩個星期都有講過啫，即係陳浩然啊、長毛啊、胡志 哦 偉 哦， 都係俾人哋告啦，又係基本 系啊， 上而家就係遊行集會就係告咗三保啦，就係話你煽惑。跟住係煽惑人哋參與啦，你組織啦，同埋自己參與啦， 系。 咁就三條都告晒佢哋嘅。咁其實就尋日就佢哋認咗罪嘅大部分。咁咧本身就應該係今日下晝判刑嘅。 哦，系啊，系啊，系啊。 係啦，咁所以我揾判刑揾唔到就醒起其實11点几，即係上晝 而 十 家 一點 押 幾， 後咗咯，啫。 係啦，押後咗應該就星期日先判。咁又點解會想講呢一單呢？咁除咗本身就都會講下啲法庭嘢，即係。慣例就俾大家記住，每一日都仲有好多政治犯係審緊嘅。即係我 系啊。 今日喺有一個 TG group，我唔知大家有冇即係可能加入或者關注嘅，即係留 咩 意嘅，就係一個被捕人士關注組。 啊？哦， 其實佢就 冇聽 每一 過。 日都會係去更新一啲， 上庭嘅嗰啲 case。 係啦。咁當然佢就係主要係更新就係關於反送中，即係一啲社會事件而政治。影響嘅一啲政治犯嘅案件嘅，咁其實大家每一日求其去碌下，譬如就係講今日啫，即係未計佢哋比較出名嘅，可能係陳浩然、胡志偉呢啲，其他案件呢，有成10几单嘅，即係每一日有10几单政治案係喺法庭審緊，每一日嗰啲案可能唔止一個被告嘅，即係 系 除 啊， 咗係可能判刑，可能係有。因為好多法律程序咧，大家都知，可能係即係有過堂，跟住有啲就律政司上訴咁樣嘅，即係每日都係發生緊呢啲嘢， 系 係 啊， 啦。 系啊，咁所以好多人都已经加入咗嗰、那个，不过我冇啊， 都可 咁 咧 以 就 留意 会 下，即係可以睇 系， 下邊 同埋有 個。 即系嗰啲叫做旁听师啊，佢哋嗰 係 啲 啦，佢 在 哋 啊。 一定會留意啦，因為要即係 咁 大家有時間都可 我 以去 都 留意 系 下。 响啲旁听师再转发过嚟咧，都有睇到嘅。 係，即係 forward 翻俾你。其實如果需要大家即係有時間，都係嗰句啦。即係除咗寫信，咁寫信可能你未必揾到佢哋嘅 即接觸到的人，亦都可以在這個途徑去看看，即比即去看看個被捕人士關注組入面有哪些是可能需要我們聲援，因為他會寫在哪個庭上，譬如可能住觀塘區的，有時間的就可以去觀塘法院去旁聽一下，當聲援一下，支持一下這樣咯，是的，就是支持一下，不是支持他犯罪，你知道現在的時勢，但是支持他的人，希望他改過，希望他更新，我們還有力量給他，是的。 照我所知，那時我都有，即係好間中啦，咁喺觀塘屯門法院啊，我都見到，即係屯門嗰啲師奶姐姐啊，係啊，真係嘅，日日都去法院度去鏟啲手續嘅。 係啊，佢係主力添啦，我覺得。係 啊，即係住咗屯門嘅咪就去屯門法院。 係咯，住喺東區咪東區裁判法院，觀塘觀塘。 咁講起話咧，寫信咧，咁我都要喺度呼籲下啦。咁啊，寫信俾快慢必嗰度咧，就大家咧。就而家咧開始咧就可以咧寄去我哋嘅郵政信箱幾多號啊？我唔記得咗啦，60，咦我唔知啊。總之你自己一陣間寫出嚟啦。 60141，郵政信箱60141，咁就 係。唔使寫地址噶，就咁寫郵政信箱。 七姊妹道係七姊妹道嘅郵政局，咁其實去翻人力或者係快必嗰個 Facebook 都會見到噶啦，係啦。 我諗其實。即係你哋都應該願意，可能有寫俾其他，你都會收一收啊嘛。 哦，都可以嘅，咁我哋咪再轉交咯。 係啦，再轉交。 咁啊，最主要就係即係我哋呢度嘅地址咧，就係即係就嚟到期㗎啦。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咧就轉咗咧，就係去郵政信箱啦嚇。咁啊，係咯。 係咯，希望大家即係繼續支持，因為社會運動影響嘅一啲 係啦。咁大家咧信封面咧就寫郵政信箱編號好啦，千祈唔好寫人名嚇，係啦， 即係唔好寫譚德志， 係啦，唔好寫譚德志啊、陳志全啊，又或者咩呢個 即係有其他手足你想 係啦嚇嚇，即係唔好寫，咁你喺裏邊寫咗，我哋會同你即係轉交噶啦，係啦， 係咯係咯，咁啊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佢哋啦，咁啊調翻轉啊陳浩桓都叫大家唔好放棄，因為。即係唔好放棄盼望，佢唔係叫大家唔好放棄啲咩啊？嚇，佢叫大家唔好放棄盼望。即係佢嗰句我好記得嘅，即係佢話回望當初嘅擔心咧，而家就已經成為咗現實啦。跟住佢又點會後悔當初和平咁樣公平公民抗命同埋遊行嚟表達自己嗰只一啲發聲咧？咁樣最後佢都會希望但願港人啦可以心存盼望。在困難的日子一起捱下去，所以連即係佢可以話失敗緊啦，都敢同大家講，所以大家都即係互相支持咯。我覺得個撐字好緊要嘅，即係大家撐住大家，係啦。咁啊，另一樣就係周恆同前幾日啦，咁 我睇蕭雲係嘛，佢個 Facebook 講翻即係喺庭上邊， 係啊，點解講呢個都幾好笑嘅？前邊可以講下，應該就係我想講嗰樣嘢。 你講啦，因為我睇咗我就唔記得㗎。 就係話個官就問佢，因為阿周恆同大家知係一個大律師嚟嘅，咁其實佢喺佢嘅財即係佢個聆訊上面咧，佢會代表翻自己嘅，即係自行答辯 嘅，用自己嚟到做客。 咁佢就同個官講，佢就仲需要時間去準備文件，咁所以希望係即係繼續延後嗰個聆訊啦。咁個官咧就好關心佢嘅，就問佢咧，因為佢還押緊啊嘛，阿周仁同個官一定都知嘅，因為見到嘅。佢問咧，喂，咁但係你嗰度你喺監倉度有冇得上網嘅咧？ 梗係冇啦， 有得上網你先有得準備資料嘅喎。佢話怕你搞唔掂，咁周仁同又話：哦，唔緊要嘅，佢憑記憶。佢嘅朋友幫助佢應該就處理得到嘅，即係呢官又係即係同阿當年阿林鄭月娥一樣，就係去71問有冇廁紙買啊，講緊係一卷嗰啲喎，唔識用八達通嗰啲就差唔多啊，即係離曬地咁樣問人哋嚇，佢認真問定係搞笑嘅咧？我想知 咁，我真係唔知啊。不過咁，但係咧就間房啊，梗係冇得上網啦，真係咁自由咩？仲有就係、是。喂，好犀利喎！第一，阿周恆同佢係冇得上網，佢係話佢自己憑記憶同埋朋友幫助下咧，咁咧佢就要準備呢啲咁嘅答辯嗰啲嘢啦嘛，係咪？哇！佢都係要求1至2個禮拜啫喎。喂，但係咧好多時咧控方啊， 呢度一有事咧就話要咩八個禮拜啊？呢個 兩個月啊？ 係咯，哇！咁我 咁嗰兩個月咁啊，被告會點咧？就通常繼續還押咯。 係咯。 係啦。 咁所以喂。啊、法官大人，你第時啊，即係啲法官啊，你俾控方咧準備咧，喂，佢哋有得上網噶，佢哋好自由地，所以咧係唔使要八個禮拜咁多噶。 唉，所以就係、是、啊，咁啊，周雲彤嗰個就係、是、相信大家都記得就係今年二零二一年就話六四就話佢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嘅，係、啦，咁最後咁佢打嗰個方向咧，佢都係會即係反而就係、是、都係。去一個大的方向、就是現在香港政府去禁制這些和平集會呢、是不是、就是、有沒有違反是不是合憲或者有沒有違反、憲法的呢、還有他打那些文章又算不算真的煽惑呢、就繼續看下去啦、周雲彤都很值得大家關注的也都是我覺得、就是、對於很多可能已經沒有了盼望的人來說見到即係陳浩桓呢啲見到周雲彤呢啲仲堅持緊嘅時候，我哋自己喺出邊咧都要諗一啲方法去繼續去做到自己應該要做嘅嘢。 佢哋反而係好似係喺度push 即係加油我哋啊！ 係啊，好似係調翻轉我哋外邊嘅人垂頭喪氣，即係啊香港好似冇曬希望啦。係 啊係啊， 調翻轉佢哋話我哋都要心存盼望嘅， 係咯， 即係可能日子會好翻嘅。咁當然好難嘅，但係調翻轉係佢哋。鼓勵我哋要咁諗咯。 咁如果講話艱難，佢哋響入 佢哋一定仲艱難啦。即係譬如你睇下快必就超過一年啦，就還押咗咁樣。佢都仲係好有鬥志啊！睇得出，即係個人都唔會係垂頭喪氣咁啦。咁所以希望大家即係喺佢哋嘅身上都揾到啲力量啦。 冇錯， 係啊，係啊。咁啊，另外仲有一啲都係，譬如一啲都係十八歲一啲後生仔繼續會俾人哋告暴動啊。跟住同案嘅可能有一個女仔，亦都已經係判囚四年半啦。其實呢啲大家即係提下大家啦，即係每個星期或者唔係每個星期，每一日都係發生呢啲啦。跟住有一個咧都係幾特別嘅，有一個官咧就去判即係進行一個判刑啦、判決啦。咁又係一個中學生後生仔嚟嘅，咁佢就有自閉症嘅，咁佢就收埋咗個錘咁樣嘅，咁樣係一個即係一啲社會運動嘅其中一啲集會入邊，咁佢嘅老師啦，佢嘅校長啦，有同佢求情嘅，咁亦都佢有一個精神科醫生有記錄咧，就即係去講翻佢嘅情況係點嘅。咁呢、這個我覺得呢個法官咧又好犀利嘅，大家去揾下佢犀利咗咧，就係佢話哇，其實呢個學生。他在中六的時候粗行攞私嘅啫，點解你啲老師校長會同他求情嘅？咁有咩咁值得他求情呢？類似係咁，又話咧、個精神科醫生咧覺得他不夠中立，覺得他係好似成為了呢個被告的代言人咁。大佬，你明明是找一些專業人士或者係求情信係去老師去校長，應該比阿法官大人你更加了解或理解嗰個被告啊嘛。咁你最多可以話唔係好信佢啫，需唔需要係即係去講出嚟話，哇！佢粗行攞 C， 咁其實一個人粗行攞 A、B、C 同我幫唔幫佢求情有咩關係咧？即係如果你個仔係好曳嘅話，原來你係唔認佢係仔嘅，即係啲法官係咪咁嘅邏輯嘅咧？ 佢可能係嘅，同埋佢都話啦，呢即係求情信咧，其實係賣慘嘅，即係咧，即係sell 嗰、那個凄涼 的，你哋嗰啲差佬都係噶啦，話咩自己細細個點點點，所以先走去偷雞翼都走去偷噶啦。而家有啲麻雀又走去偷，嗱呢全部係案件嚟嘅，唔好話獄警或者咩，嚇佢全部保釋緊嘅，偷雞翼偷麻雀呢啲都走去偷嘅。 係啊，咁我覺得即係到時，不過咁會唔會係去到呢個法官度審咧？到時如果係嘅話，阿法官 佢上司向佢求情話咩啊？由細到大冇食過雞翼，所以見好包雞翼就。突然間流曬口水，又好想食啊！ 仲有就係、是，喂，精神科醫生寫嘅嘢，梗係佢嘅精神方 專業咯，係呢個一定專業 嚟噶嘛。從來啊，法官咧對於嗰啲專業嘅嗰啲即係立場嗰啲表述咧，係冇質疑嘅。點解啊？因為調翻轉頭， 你唔 精神科醫生唔會質疑你法官嗰個專業噶嘛？ 或者就算質疑嗰、那個。精神科醫生都可能是控方再找另一個精神科醫生說、 我哋都有另一個關於精神科嘅專家去、 啊、 去睇過呢個小朋友喎。佢唔係你講到咁啊，即係你話如果係咁去拗都仲有得拗啊。 咪咯。 你一個法官點解可以質疑人哋嘅專業咧？咁係咪即係譬如啊嗰啲語言學家啲都唔使揾啦？咁、嗯、你審埋佢咁咪得啦？ 係咯，之前 佢哋真 係 太、 那個、 所以啲法 治咧，光復香港嗰八隻字咧，咪 大家都要揾語言學家，不如你審埋佢啦。咁啊，不過佢哋太辛苦嘅，即、就、係、是、你睇下蘇維德呢個總裁判官嚇、啊，應該就係、 是、哇 涉獵太多專業知識啦，搞到而家咁樣。 點止啊？佢嗰個咩馬拉松式審判啊嘛，要日以繼夜，以繼日啊嘛。 係佢搞啊！ 係啊！ 哇！真係辛苦曬佢啦。 嗱、啊，證明咧，日以繼夜，夜以繼日啦，呢啲咧唔係人人都可以咧符合得到噶，係只可以咧嗰、那個咧格仔衫啊。王國興 係啊係啊， 咁先、 啊、 可以 嘅啫、啊。如果唔係真係， 咁咧就要呢、這個真係負荷唔到咧，個心咧就要換嘅啦。而家排到咧77個，咁啊即係睇下咯，係啦、 啊。 誒呢、這個77一年之內可唔可以排到嘅咧？ 誒唔知啦，咁又 要幾耐咧？ 我唔識講啦。有人又俾人話冷血，我希望佢梗係唔好咁容易死啦。即係我意思。就梗係希望佢一路咁樣生存落去啦，心臟有事，雖然就算幾辛苦、幾痛苦、生不如死都要生存落去，因為生命 誠 可 貴， 係 啊，係 啊， 生命誠可貴，所以 冇理由咁快死 嘅。但係咧，我又有個問題喎， 咁啊唔好嘅，要生存。 除咗要等個心臟之外咧，其實都要等心臟移植嘅醫生嘅，係咪啊？因為咧，早排咧。有個小朋友，咁佢咧就係即係話生命小鬥士嚟嘅，就做過好多次手術噶啦，即係佢好細個嘅就年紀咁。咁佢嗰個主刀醫生咧就係、是、準備移民噶啦，嚇咁啊，所以咧又好彩咧，就係響個佢嗰個主診主刀醫生咧，移民之前咧幫佢做咗呢、這個即係最後呢次手術嘅咁。咁所以咧，我又喺度諗下，咦係喎？好似話好多醫生都移民喎、哦，咁嗱嗰個就係兒科嘅心臟移植啦。咁、啊、有冇啲即係好似而家你啊，即係大人噶嘛呢、這個？咁嗰啲心臟移植醫生咁會唔會又唔夠咧？因為移咗民啊嘛，仲有佢哋成日話我哋呢啲係黑寶啊嘛。咁啊又有黑户啊嘛，咁啊 係喎，會唔會驚咧咁啊？ 係啦，咁所以 換咗黑心嘅咧， 咁啊，所以會唔會又要等得耐咗咧？陰公， 唉，應該就唔會嘅。我都係嗰句啦，即係我哋一啲都唔難。我希望啊，呢個蘇維德總裁判官咧，一定要就千祈唔好 撐住落去啊！ 係啊，一定要撐住落去。就算幾痛苦都要撐下去，撐到100歲嚇、啊，長命百歲。 唔會嘅，有咗國安法啦嘛，樣樣都好噶啦，唔會痛苦嘅、 啊。一定要生存啦、啊、嚇、啊！我絕對唔係冷血，我叫佢繼續生存落去，幾痛苦都要生存落去。啊，咁就講完啲關於法庭嘅嘢啦，講埋阿法官。咁又今個禮拜其實都有一件即係相對大嘅事嘅。係。理論上就是施政報告，即係啱我哋都有討論過。其實就算往年，即係除咗2019、2020啦，因為始終2019、2020可能瀰漫住社會運動啊，或者係講緊嘅係都唔係喎。就算2019、2020年啦，都大家都會關注個施政報告，即係喺個 Facebook 啊或者其他社交媒體，大家都會 send 嚟 send 去，即係睇下會唔會。有啲派糖啊！ 明日大魚啊，嗰啲啊咩嘛，60歲可以2蚊搭車啊咁。 係啊， 今年好似乜都冇喎、 啊啊啊。今年佢就首先佢冇咁具體啦，講嗰啲嘢。其次咧就係、是、好似大家都相對冇咁關心咁，即係大家都冇傳嚟傳去，反而係關心啊蘇維德法官多啲，好似你啱 講。 係 啊 係 啊， 即係、啊、入 ICU 咁大件事，大家都要即係為佢祝福啦，咁係咁樣。 咁啊，反而咧就係阿林鄭嘅施政報告，我真係完全睇唔到有人 share 啲乜嘢出嚟喎，淨係今日就有少少咯，就係話咩西北啊，東北 發展新界東西北都係新界北成個。 咁嗰個咩大都會啊，咁樣 係啊係啊，有250萬人容納到咁樣咯。 即係簡單嚟講都係深圳南啦， 咁啊即 係都唔係新界北嘅。 明日大嶼嗰度已經搞掂咗啦。 佢有講到話明日大嶼嗰度咧會繼續研究嘅，係唔會停。因為以阿林鄭嘅性格咧，就應該就點都唔會話啊，我決定完啦。 哦，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都開麥講過，其實即係明日大嶼，我覺得都應該會冇咗呢樣嘢，因為對於呢、這個。中央 cap 水嚟講咧，即係直接咁講啦，好似用其他方法會快啲嘅，即係應該唔好用 cap 水，但係喺經濟發展下咧，對於佢哋嘅經濟發展咧，佢用其他方法會好啲嘅，因為你明日大嶼始終你真係要填到個島出嚟，又慢啦，係啦，最要係慢啦，咁所以其實 要揾嗰啲沙啊，你 沙，啲人話啲沙好貴嘅，所以就可以即係。在個經濟上面會推動到大陸更加好，但係起碼人哋都真係要揾啲沙俾你啦。譬如咧發展新界西北一樣有填海啊，其實，因為佢馬鞍山嗰邊又話會填，屯門嗰邊又話會填。咁但係其實講開呢樣嘢就都要講翻，其實阿林鄭做咗三年幾四年啦，佢完全冇講過呢個計劃嘅之前，即係有啲人都講。呢啲係長遠嘅計劃啦，應該係要長遠去考慮啦。其實佢呢啲又要做好多諮詢嘅，因為就算你唔理市民點諗嚇，佢話會理啦。你環保嗰啲嘢你都要去考慮嘅。咁但係佢呢啲填海計劃，佢當然唔係話即刻去推行嘅，但係佢都有講到出嚟啦。 咁 所以其實係好虛無縹緲嘅，比明日大嶼更虛無縹緲。 佢而家 係 直頭話 明日大嶼 幾多錢？ 係啦，明日大嶼都有個天文數字話俾你聽，要幾多萬億。係 啦， 就但係而家新界西北嗰啲發展咧，東西北都係新界北嘅發展係完全冇講到個錢嘅，即係連諗都未諗呢樣嘢。 預計都唔使，即係佢攞條預算案出嚟嗰個大概要 係啦，即 係 你講到十萬億咁樣都冇嘅。 係啊，係啦，咁啊，所以。幾好啊！即係開張空頭支票，跟住任簽啊嘛。 啱啊！又話有機會再起一啲鐵路啊，跟住又填海啊，即係全部都有機會超支嘅嘢嚟嘅。咁睇下佢點樣去搞咯。咁佢就話又唔知喺邊度揾到250公頃嘅地。咁其實唔係唔知邊度嘅，我冇認真去睇啦。250公頃嘅地。 咩祖堂地又 放出來了？哦，係啊！佢而家話要祖堂地，祖堂地係咪？即係新界西北嗰啲祖堂地係咪？即係人哋一啲祠堂或者係 啊係啊係啊，即係嗰啲 人哋祠堂都收埋啊！咁真係 哦，咁嗰啲即係其實講真啦，嗰度嗰啲原居民好多都想放呢啲祖堂地啲 哦，咁啊係，最緊要傾得啱個價錢 啦， 係 啦，最緊要價錢啱啫。 咁啊係啊，跟住。所以根本而家就係即係一啲土地嘅改革啦，好聽啲咁。但係土改呢個字對於我諗。香港人又好，甚至乎即係聽過中國歷史人都好敏感噶嘛。即係尤其是之前紫荊黨又，或者係大陸又講到明，覺得如果佢干預唔到，隨時會收翻啲地。咁睇下，拭目以待啦。即係林鄭喺個預算案度，唔係預算案喺個施政報告度都有提到呢啲嘢啦。咁啱有講到佢話，其實即係對於香港人嚟講，最點樣幫到住屋問題，講真都係公屋嘅啫。咁佢有講話收咗250公頃嘅地咧，會起33萬個公屋單位嘅。但係佢咧就講到唔知點解叫咩頭輕尾重，就話頭五年咧就最多起到三分之一到，即係10萬個到。咁但係你知林鄭咧係有走個數㗎啦，都唔係一次半次啦，即係佢做 頭嗰五年， 佢做係頭嗰五年 就起 三分之一。即係十萬到，佢話之後嗰五年就會20萬個，咁啊30萬左右。 咁頭嗰五年起10萬個單位，即係每年只係得2萬個單位啫喎。 係啊，係啊，冇錯啊，新增2萬個。 咁咪少過阿董伯伯，董 咁董伯伯不嬲都話85,000唔存在啊嘛。嗰時佢搞到樓市一冧就唔寫落去，就當冇咗就唔存在。咁但係。啱啱講嘅嘢就係林鄭咁，即係佢成日走數噶啦。嗰時又話捉人僭建，要人哋改翻好曬嗰啲僭建嘅位又冇，跟住又話之後會去重新去諗一個申報嘅機制，就可能要放埋呢個特首嘅。佢直情之前講話佢唔會諗嘅，因為呢個會影響特首喺憲制上面嘅權力。 又冇咗添啦。係 啦。 咁所以你睇下，即係佢話十年起33萬個單位，咁睇下會唔會有呢件事咯？同埋 咁，淨係講頭嗰五年啫，嗰頭嗰五年佢仲喺度嘛？ 個個都係咁問，佢又從來冇正面回答過嘅。佢就冇講過會唔會連任，但係大家喺呢份施政報告度睇到，話佢嗰啲全部都係鴻圖大計嚟㗎喎，完全都係去住連任嗰個目的去做，同埋即係逐啲講佢都幾擦鞋嘅成段嘢，尤其是最後咧，佢話有少少感性嘅説話想講㗎嘛。 哦，講到哽咽啊！講到佢哽咽嘅，係啊， 即係同阿之前啊上個禮拜鄧炳強一樣啊，點解香港人咁冷血一樣啊嘛，都係哽咽喊咁口，我對住佢哋真係喊咁口啦。佢哋咩全靠中央啊，家人支持，跟住又咩對，又係嗰啲啦，完善咗選舉制度，加埋有呢個港區國安法，佢對於一國兩制係已經非常之健全，佢對於咧。香港的將來是有前所未有的信心。 那其實是這樣的話，為什麼他還要哽咽呢？喂，其實即係講真啦，一個人即係覺得即係美前途即係一片光明嘅話，就算點樣覺得感動，唔係感染噶嘛，應該係好興，即係嗰個心情係好興奮噶嘛。點會又哦，好似想喊，要壓制住唔好喊出嚟。係 咯，即係佢覺得呢兩年受咗好多委屈咩？佢唔係覺得佢做嘅所有嘢都啱嘅咩？ 係咯，仲有就係係咯，冇錯啦，覺得自己佢做嘢正義嘅，使乜咁即係覺得？即係好像很委屈咁嘅咯， 嗬！啊，同埋啲人統計過咧，即係成段嘢咧，譬如中央政府啊，跟住12、5定唔知咩規劃啊，就提咗好多好多次嘅。咁但係對於自由呢兩個字咧，就係提一次啫。 哦， 就係香港係自由經濟體。對於關於一啲人權嗰啲嘢咧，係提都冇提過嘅。咁所以大家就知道究竟林鄭佢係關心緊邊啲位啊？因為舊時佢啲施政報告又好，或者佢參選當年，大家都會記得係咩 We Connect 同行咁樣啊嘛。咁而家其實佢真係當市民係 用完即棄嘅啦嘛。 係都唔需要理你哋咯，即係 佢講到明嘅啦。佢而家係唔需要理會市民嘅意見嘅啦嘛。 因為就算係點都，譬如當年曾蔭權，佢都會講得出係佢有兩個老細，一個就係中央政府，一個就係香港市民。咁我諗而家林鄭就話都唔係好難做嘅呢份工，因為得一個老細啫。佢 係咯。 咁佢又做得好嘅，所有特首嘅，佢自己都係咁講嘅，即係因為佢都話會立23條噶啦，即係喺個時間表上邊，咁就他就話之前的每一任特首咧講好呢個話題就可能畏首畏尾，就唔敢直接回應。咁佢就一定唔會噶啦。 其實我又覺得、 最巴閉係佢噶啦。 而家立23條仲有，即係有冇用啫？已經有國安法啦，唔係嘅咩？ 23條有一啲嘢係涵蓋得仲多啲嘅之後。係啊係啊， 唔係國安法已經包羅萬有咗啦咩？ 當然國安法就好犀利嘅，就國安大法不嬲都好好嘅。但係23條係呢、這個要 check 翻，就係佢仲有一啲係包含咗一啲再細埃啲嘅嘢嘅。 哦， 係啦，咁就無孔不入㗎啦。咁就到時，咁、其實講開又講，今日其實都有幾條法例係刊憲咗嘅，就係、是反起底法係啦，同埋國旗國徽法。仲有就唔俾人哋拍嗰啲鹹濕相， 哦， 係啦，咁3條法例又刊憲咗啦。咁一刊憲之後咧，見到其實大家如果大家上網聽緊，都可以去政府嗰啲任何一個網站啦，你會見到咧，而家香港嗰啲政府網站咧，就多咗個國徽添噶啦。 哦，係啊，係啊。 係啦，今日開始，咁就係咁樣啦。咁啊，反起底法嗰啲係啦，全部都 反起底法咪已經有嘅咩？點解我好似又話有個人咪一個已經係判咗，即係喺法庭度審緊定判？ 佢嗰啲通常可能就會話係佢，我就唔係完全了解啊。但係如果呢啲情況之前咧，通常都係話佢不誠實使用電腦啊呢啲。雖然都可以告得入嘅，但可能刑責上面咧就冇今次個反起底法咁勁嘅。我睇翻個反起底法先，因為個反起底法就佢就話。主要是針對呢樣嘢啦，咁但又調翻轉咧，有啲人都問啊，例如佢而家之後都會話 叫阿李家超啊、鄧炳強去研究嗰啲假新聞法咁呢啲嘅。咁、哦、有人都問阿林鄭月娥啦，咁啊之前咪大家如果記得就係好多人辭職，嗰啲區議員辭職，係 啊係啊， 啲人好多人放風就媒體嚟喎，即係傳媒喎，放風就話就算辭職都要俾翻薪津，或者係宣誓無效、被裁定係無效嘅，咁你前幾一兩年嘅所有薪金津貼都要俾翻出嚟，咁但係到最後而家係唔需要啦，暫時見，咁呢啲唔係假新聞咩？ 咁其實公佈出嚟嗰啲係。哪些傳媒機構不是大文匯大公， 所以就是很明顯就是發生什麼事都是跟這個執法者一樣啦，即所有事都是雙重標準得很離譜的。那他當然他也都有人問，或者是反過來，那其實你可以澄清的嘛，既然有假新聞你就一定要澄清的啦，之前這個忠誠勇毅的香港警察都是這樣做的嘛，說假新聞來的，看看不是你看看不是，即係就會即刻澄清。咁點解嗰時啲人話要嘔翻新津出嚟，你唔澄清啊？佢又可以講話，哇！如果每一件事我哋都澄清，我哋咪好唔得閒，我哋仲點樣去繼續施政啊？即係呢個就係而家香港嘅情況。 我仲有一個疑問就係、是，其實咧，就算立咗呢條假新聞法啦嚇，咁文匯大公嗰啲就一定唔會有事啦。係 啊，梗唔會啦，梗唔會啦。 咁會針對啲咩報紙咧？蘋果已經執咗啦。 其實都是重要，譬如立場新聞或者眾新聞那些呢、 哦、 我想他都沒有份去入因為其實施政報告會有一個被傳媒去做、哦、參與的一個再詳細一點，可能是發布會樣的， 是啊 是啊，那你 他們沒得入，沒 份入，他們沒被邀請， 所以他們其實都不屬於這個在政府眼中的傳媒機構， 但係佢哋係傳媒機構嚟喎，佢哋係認可咗佢哋係傳媒機構，但係唔俾佢哋入咯。佢哋話唔係主流媒體咧，因為話佢哋。咁但係其實呢個世界乜有即係好分咩叫主流，咩叫唔主流？多人睇就主流噶啦。譬如而家網絡年代呢啲YouTube 可能睇嘅收視一定點擊率一定多過你 TVB 開住個電視機嘅。咁其實所以主唔主流其實邊個講嘅咧？好奇怪，所以而家即係香港政府。好多人講嘅嘢嚇，我唔係話唔啱，我話奇怪啫嚇、啊，我冇咁嘅睿智去理解到。包括天文台台長，就人哋問佢有冇責任，佢就話大家要減碳。係啊，即係人哋問阿林鄭，因為林鄭之後話，佢反而反問翻嗰啲傳媒機構話，其實你哋覺得記者作為一個專業，你講自己咁專業，乜叫你發牌俾你哋都覺得好唔合理，好唔應該咩？但係人哋問緊你點解要發牌，你又問翻我點解唔可以發牌？咁其實呢啲真係九唔搭八嘅，係啦。 仲有就係邊個去發牌啊？邊個去？ 佢而家咪就係會又可以講埋啦。 如果你話 佢開始諗住拆 記者證咧，之前咧係由呢、這個記協噶嘛，記協又俾你鏟咗咯。 佢未鏟，但係佢唔會信你啦。記協，記協係唯一。算是唯一一個啦，即係 係喎，嗰個 鄧炳強點名完之後， 暫時仲未撐 撐得住，跟住政府亦都冇再進一步嘅行動，或者記協自己都冇即係解散咁樣嘅，即係因為石上花其實都冇人搞佢嘅，以阿鄧炳強嘅説話係佢自己解散啫，咁所以就係同埋嗰個記協發嗰個記者證咧，佢哋都我諗佢哋都係唔認可嘅，佢哋應該如果佢哋真係諗住咁做，都係政府發嘅。政府發牌俾佢哋嘅，咁會係咩做咧？咪就係文化局咯，我諗。 喂，不嬲都係由記協去發記者證嘅，咁雖然即係我哋以前都覺得記協發嗰個記者證咧，其實嗰個都唔係好公道噶啦，即係因為佢係要話你一定係要有報紙啊咁嗰啲，咁但係都 anyway 都咁多年啦，係咪？同樣地，律師公會大律師公會發嗰啲記律師牌都係嗰啲公會嘅噃，唔係嘅咩？考的那些都是考大律師啊那些的嘛，都不是政府發的， 應該是的，就是應該是政府，不是，應該就是工會發的咯，就 是 政府認可了那些工會，跟著那些工會自己發牌。 那如果是這樣的，現在第一步就去說要就是控制記者的發牌，下一步會不會又去到控制律師的發牌呢？ 我諗記者會主要先啦，隨時都係啊。但係記者一定係佢哋成日都講到點解2019發生咗即係咁多事，就係因為媒體啊嘛，媒體洗大家腦啊嘛，嚇跟住所以先會發生咗嗰啲佢哋所口中嘅黑暴咯。咁所以而家就會再拆嗰啲，即係越拆越多局。我哋好早好細個時候，我記係三司十二局嘅啫嘛。係咁而家慢慢十五局，跟住可能之後又拆到17、18個咁樣。因為就文化局啊，無啦特登走出嚟，咁就係專愛嚟監管香港電台其中一個用途。特登拆一個局出嚟，專去監管香港電台都幾有趣嘅。其實，所以其實我哋長遠睇落去，呢個文化局肯定會監管好多文化嘢啦。即係書啊、電影啊，或者其他電視台，可能發牌。如果真係長遠落去，我哋諗呢件事都應該係呢個文化局搞噶啦。 哦， 係啦，所以有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一個地方有一樣叫文化局嗰樣嘢咧，嗰、那個地方通常都係冇文化嘅。 係喎、哦， 因為文化唔應該係受到監管嘅。如果唔係，咪冇咗一啲創作啊，或者藝術自由。 係咯，呢、這個港英年代咁多年都冇文化局呢樣嘢。係 啊，有文化。就唔需要文化局呢樣嘢啦。 以前咧都話香港係呢個文化嘅沙漠，但係雖然話文化沙漠啫喎，但香港曾經就係好輝煌嘅，就係、是、香港嘅電視劇啊、 電影啊， 都係可以輸出嘅喎。 譬如好多人都講誒，即係呢個 Marvel 即係新咗上戲，即係成個有人話成個習近平咁、那個主角嗰、套好多動作場面後果你會吸數啊嘛。但係好多人都話哇，同香港舊時啲武打電影差唔多啫。咁唔代表人哋渣喎，原來就係香港啲武打電影係真係喺動作場面上面係世界第一咯。所以係啊，所以就但慢慢慢慢即係會唔會呢樣嘢越嚟越少咧？都擺明會噶啦。 會㗎。 即係見大家創作嘅自由少咁多。 電影都話要即係又要監管，又話哇你即係咩話審？本來已經上映緊嘅，但審查你覺得你唔啱嘅，又要即刻落架，咁仲有咩人去拍電影啫？喂，大佬血本無歸㗎喎。 如果覺得有咩唔對路，李家超政務司司長就可以去睇噶嘛。所以如果咁搞啊，李家超一年都唔知要睇幾多套戲。咁啱啱講翻個反起底法係判監五年嘅，最多可以。呢、這個國旗國徽法就係三年，咁所以都有啲都重嘅刑罰嚟。 國旗國徽徽法咪不嬲都有噶啦咩已經？如果唔係未啊唔咩啊？古思瑤燒國旗咪已經判咗佢咯，坐咗幾次噶咯，冇噶，真係唔知道。 冇國徽，有國旗冇國徽。咁、國徽我諗就係因為又係佢哋口中嘅黑暴，去個中聯辦掉雞蛋嗰次、之後就開始又 掉墨水啊，掉上去整 黑， 掟黑嗰個徽。 所以就林鄭基本上啱啱即係大家我諗我有關注嘅一啲佢施政報告嘅議題就係大概係咁啦，即係講感性嘅説話啊，反而係呢樣喎，跟住搞假新聞法啊，同埋有少少想土改同埋新界北發展嗰啲咯。 哎呀，咁即係咧嗰次我喺荃灣嗰、那個即係 last 嘅呢個健康講座派口罩嘅街站咧，有個婆婆咧走埋嚟問我啊嘛，即係阿林鄭嘅施政報告啊，有啲乜嘢嘢啊嘛，啊未唔知喎，真係完全都好似冇收到風啊咁。咁但係而家啦，講咗啦。都冇嘢係阿婆婆關心 嘅 喎。 佢有啲老人政策嘅，但係即係成份嘢主要都係奶共啦，所以我都睇咗我關注嗰啲，我都冇乜。 如果老人政策咁，你即係之前嗰啲啊，即係派即係兩個月啊咁嗰啲嘢啊，又咩即係老人家冇咁加， 冇乜人講出嚟。 如果有嘅話，應該會有人 應該會有人講嘅，因為呢啲咁有數字嘅， 即係同埋係好貼身啊， 係啦，派糖啦， 一講俾啲阿婆婆啲啊，你出雙糧啦，咁 或者唔使交租，係啦，係啦。 咁但係好似冇喎，冇人講喎。 冇啊，佢譬如區議會，其實而家有啲區議會係有啲區得翻兩個人嘅啫， 開會都冇得開咯。 咁喺施政報告都冇講。因為佢話對呢啲咁雞毛蒜皮嘢佢唔睇，佢話我從來都冇話要喺區議會度攞翻個權，我好記得佢嗰句。 哦， 因為區議會從來都冇權，呢個係佢自己親口講嘅，係啦。咁佢呢啲佢咪唔理咯，佢主要主力都係奶共嘅。我諗佢聽到奶共呢個字佢都冇乜問題嚇，因為共產黨咁好，佢奶係冇問題啊嘛，所以佢奶共係冇問題。 佢仲覺得榮幸 嘅。係啊，榮幸。 咁又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睇下林鄭嘅施政報告嘅，不過我諗大家都未必有興趣。嗯、總之就係好都好長下，而個感覺係似政綱多過似施政報告。 好似話幾個鐘係咪啊？所以啲人咧喺度瞓覺嘛。 跟住加埋就係基本上都不停會提到啊，中央對我哋好好啊，嗯、我哋要即係創新一啲機遇啊，跟住我哋要大灣區啊，成為大灣區嘅唔知點啊，我哋依然都係。中國的掌上明珠啊，前所未有的信心啊，都是那些其實係啦。咁啊，所以可以講下其他嘢嘅。咁啱啱講到即係記協又未解散啦。咁、但係即係中大學生會就前兩日就係啦，宣布解散咗。咁雖然佢哋嘅學生部就話其實開會嘅時候，佢哋就話其實唔係真係解散嘅，所以要再講。咁、但係佢哋官方至少官方嗰個社交媒體。走出嚟就話，其實佢哋就解散啦。咁解散嘅原因都係壓力啦、因為中大連學生會費都唔幫你收，即係跟住又叫佢哋自己去出去搞社團註冊，咁其實都幾聞所未聞嘅。即係我去選學生會，係呢個學生呢個學校呢、這個 campus 應該會有嘅嘢，你叫我自己去註冊，咁係咪我每一個莊每一個學會我都要走去註冊呢？是不是 即我就沒有讀大學，所以我就不知道，但是其實、一向都是即是那個中文大學已經是幾十年了，那那個學生會有幾十年了，那大家 五十一年了， 那為什麼又無端端去到、有了國安法之後，你的學校和個學生會又會脫離了的呢？那不是喎、林鄭話噶嘛，有了國安法之後就樣樣都好啦嘛，點解變咗差咗？ 點解會冇咗學生會咧？反而 差咗、 當然佢哋話好遺憾嘅，即係中大就好遺憾啦，我都冇叫佢哋解散，即係講啲説話同鄧炳強一樣。咁但係其實即係我諗佢哋點解會去做呢件事，就係佢哋唔想啲學生係參加咁多社運啊、學運嘅一啲嘢。但係其實本身就係大學生。即係參與啲嘢係好合理，因為你先了解到個世界噶嘛，你先了解到個環境係點啊嘛。如果連呢啲嘢都唔做嘅話，咁其實 咁其實仲讀咩大學咧？ 大學同中學都冇乜 分別嘅咯喎， 讀多四年咁解啫嘛，再專業啲咁樣。咁大學就係要開始去做一啲社會上面會做嘅嘢噶啦。所以好多人都話咩唔應該將政治帶入校園，某程度上係啱嘅，但係去到大學其實。即係已經有一定的知識水平，有一定的批判思考，其實是要知道的。 大學都沒有政治的，那咩嗰個咩咩 政 政 係，咁不如執咗佢啦，佢直接嚇、不如淨係讀幾科算啦，或者就算讀都應該是讀曬習近平思想啊，係 啦，冇錯啦， 正正咁就最正啦。咁所以咪就係五十一年歷史嚇、各科壓力之下。咁就解散啦。其實係即中大可能係第一個啦，其他學生會就都已經冇乜做到啲乜㗎啦。 會會陸續有嚟㗎啦， 其實佢哋就算唔解散，而家都係 冇得做啦， 攤咗喺度咯，即係冇乜。 你好似呢個咩啊？香港大學咁咪嗰幾個學生 係啊，咁都要俾人 監咯， 拉嘅係啦。 啊，唔 係， 好似而家被保釋出嚟係咪啊？ 保釋翻出嚟咁。 但係都坐咗幾日。 係啦，咁所以咪就係而家就係香港政府或者香港就係咁樣對啲大學生咯。係 咯， 即係我哋細個嗰時或者我哋不嬲都覺得大學生讀最多書啊嘛，相對地，咁佢哋係將來社會嘅棟梁嚟噶嘛。 係啊。 咁但係而家就不停被打壓緊，佢哋得到嘅嘢，佢哋可以參與嘅嘢就越嚟越少。咁啊，中大解散咗，咁其他學生會都係我諗都係半癱瘓嘅狀態下啦。因為舊時可能啲學聯啦、啲社運，即係一啲佢哋會參加啲社運、學運，會表達啲政治意見。其實學生嘅嘢要聽喎，應該。咁但係而家就冇咗呢樣嘢啦。周幸彤都仲要去問緊，即係去打緊個官司，話緊係一個和平集會嘅自由係咪都已經冇咗咧？即係香港，林鄭就話：哇，從前所未有咁有信心。咁但係咁多人走，呢啲客觀數字嚟喎，唔係我講嘅喎。即係佢都仲講得出口。即係大學又搞到咁， 即係盛傳可能廣大嗰個國商之處，有啲人 都 話 要 搬走，有啲人咁講啦。咁而家仲未搬嘅，可能大家就即係就算唔係，大家自我審查都好驚。 嗯， 所以香港就係咁啦。咁但係都好似阿陳浩桓啊咁講，即係大家都繼續要有盼望嘅。 如果仲留喺香港嘅真係唔好即係灰心嚇，咁啊始終要keep 住呢個呢團火， 係咯、啊，即係會令到香港更加好咯。我哋唔係話即係係啦，大家明就明噶啦。我諗即係等於我哋仲坐喺度咁樣去講下呢啲嘢，都係希望大家仲有人講緊嘅，喺香港都仲有人講緊嘅。即係如果去咗台灣，我講乜都得啦。即係我唔係話嗰我唔係話嗰啲人唔好，但係嗰啲人就 更加要講多啲。 係啦，因為佢哋有比較大嘅自由。 嗯， 我不是说叫大家给他们煽动，我们听多一些分析一下，大家都是成年人，真的这么容易被人煽动呢？啊，最后就是区议员宣誓，继续都是整堆被人 DQ 了，是的，即无论民主党还是譬如刘永康，刘永康有参加初选，他那个团队来的，其实他下面所有名单都是区议员来的，全部区议员都被人 DQ 了，咁啊，就係咁樣啦。今日就會係荃灣區就會去宣誓。咁其實大家預計都係咁上下噶啦。而且根據林鄭講法，都係區議會其實本身都係冇權力嘅。 嗯。 嚇，咁啊冇咗。 從來都知噶啦。 係咯。 而家但係嗰、那個佢都係一個諮詢地區嘅。 之前 係 諮詢機構啊 嘛。 佢而家撥款嘅權力都收翻先。係。咁啊合理嘅。咁你問我就因為你得翻兩個議員咁。得兩個議員去講咩撥款啦、啊，咁而家變咗邊個代勞咧？就係、是、民政事務處自己搞埋咯。所以其實真係難聽啲講句，區議會真係執咗佢啦。 咁啊係喎，咁啊 不過唔緊要，林鄭都係對呢個香港啊有前所未有嘅信心嘅。明明冇咗咁多嘢，佢都有信心嘅。係啊，咁啊睇下佢咪真係連任到啦嚇，拭目以待。 幾時會知啊？ 下年三月就會選呢個特首， 哦，咁都好快喎。 其實應該選完嗰個所謂嘅立法會，就都大概聞到邊個做特首啦。 我嚟緊幾時？十二月就立法會選舉啊！係 啊， 嗯 啊， 大家知啦， 係咪？大家肯定好想去投票，肯定好多選擇啊！完善咗選舉制度，香港更加美好啊！一起參與下去，我哋都咁啊。 其實香港，你澳門是不是就是香港的借鏡啊？人家澳門已經有23條了，澳門又有即是樣樣都好像先過我們一步，是不 是？是是，澳門是聽話， 澳門的環境挺好。 澳門少人呢，還有他們每年都有派錢，但是我想 接下來還有沒得派呢？ 是啦，啊，賭權都這樣了。啊，人們都有說的，就是珠海和澳門的關係就之後就好像深圳什麼橫琴那邊和我們香港的關係，即是我不是貶低澳門人，但是我們香港有一天是去到澳門的地步，那大家是 大 家是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大家想 咯。那最後都是要說一句，即突然間好像都垂頭喪氣了，剛剛即心存盼望。 喂，不是啊，我一點都不垂頭喪氣的。我學澳門，如果我們繼續這個即是好像澳門之前啊，即是不是 我派錢啊，你要年年下一派啊，多些新移民落到來就會派給你了。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咁啊睇下下一星期都會再見啊，相信即係都係留意 Facebook 啦，因為有啲工作嘅嘢都唔一定每個星期做到，但係都盡力會每個星期做嘅。 好 啊，同埋如果大家即係有閒錢就放下金俾人民力量啦，即係佢哋都繼續需要營運。咁我就唔係佢哋嘅一個成員，所以我講啲説話咧。就容易啲講，可能佢哋就硬係講唔出口咁啊！ 我好背，即係好頓啊！ 希望有個即係有個平台可以繼續咁樣去發聲又好，大家宣泄下情緒又好，或者得到多啲資訊都好啦嚇。因為如果唔係你睇下林鄭嘅施政報告，其實真係浪費自己人生嘅啫。咁啊，所以 咁啊，雖然我哋咧啊呢個施政報告啊或者咩都冇呢個即係每年年派錢咁，但係都希望大家咧繼續支持所有那些被捕人士的 Patreon 係啊係啊， 范萬別啊，同埋其他被捕人士嘅嗰啲披藏係直接支持佢哋，因為而家已經冇咗羅爾基金啦嘛。 啱啊啱啊啱。 嚇，咁好。 同埋即係如果身邊有一啲還押在囚人士需要幫手，可能就要自己行多一步，因為石牆花冇埋。 係啦 係啦。做多少少嘢啦，香港人一定有嘢可以做到嘅，係啊，咁啊，今日係咁先，拜拜。